大家好，我是雨木。拥抱遗忘的过去，拥抱遗忘的过去， Everything will be fine。 2015年的一部电影，一切终将安好，他们总是这样说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拥抱遗忘过去，文艺电影，文艺片，故事描述一位作家发生了一场车祸意外之后，他自己还有受害者家属往后的人生因此产生的影响。在这个电影里面，画面的光影变化很优美，故事是有忧伤的气息，光影的变化搭配这个忧伤的气息，美丽与哀愁无法拆开来看，它的一种混合体，混合得很好。电影里面的那个故事情节的时间大约有十几年，所以它是一个时间流，不是十几天或者是短时间的故事，它是十几年。车祸的悲剧牵涉几位人物，有的人是肇事者，那也有人是受害者。短时间内可以看到歉疚、无奈这些细节，但是把时间拉长，因为它有十几年嘛，似乎可以降低人物内心的负面情绪。就像有时候我们说，时间可以治疗一切，抚平伤痛，甚至所谓的终于看开了，放下了。可是呢，又似乎时间不管过多久，突然回忆起悲剧又不开心的事情，就发现任何负面的感觉好像从来都没有降低过、淡化过。导演非常有经验的，老经验的，也是知名的电影大师啊。这样的拍法，这样说故事的方法，生活中总是会发生事情嘛，而他们被看待是美丽或者是哀愁的，能够走出阴霾还是走不出去啊，都会跟时间有点关系。这个片子步调比较缓慢，虽然缓慢，但是情节带着悬疑的气息。这种不是什么诡异，就是复杂的悬案那种悬疑，而是那种悬疑的气息很有趣啊，不是好笑有趣，我的意思是很有意思哦。那个悬疑就像生活中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在这个电影里面呢，谁会对谁做出什么样的事情，人跟人相处的时候，对方到底在想什么，不见得很容易先知道的，所以它有一种悬疑的气息在某些桥段偶尔出现的。我觉得这也是导演对真实人生一种观察心得吧，所以他会这样的安排，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。如果喜欢这部电影的读者也会感兴趣。另外一部是俄罗斯的《缠绕之蛇》和2014的电影，也会另外跟读者们聊一聊那部，也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拥抱遗忘的过去， Everything will be fine。 导演文温德斯，我不会德文，没办法正确念他的名字，做翻译的名字文温德斯，他很出名啊，知名的德国籍的电影工作者。他的作品的确如他曾经在专访的时候有谈到 personal movie not private movie。这要怎么说呢？也就是说，有的电影很明显只是商业制作嘛，那有人不愿意，有的电影工作者不是那么倾向做商业电影，像是独立制片、小成本的，不是那么商业的，但也是商业啦，但是就只懂我意思，他比较想好好说好一个故事，他想说什么，并不是非常针对性的要达到什么效果，商业的效果。他讲这句话，他拍的电影是 personal movie， 一看就知道是他拍的，很有识别度，很有一看就是他。有的人相信在创作的时候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，我是觉得很让人羡慕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但是他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 蛮容易的说是你这有别的影子，谁的影子这样，这很难，要有自己的那个风格是蛮不容易，但是我觉得那是值得很努力的一个方向。他说是 personal movie, not private movie。 private movie 就像是 有些东西不一定是电影啊，讲到 private 就像是属于自己的，很私人的，甚至只有自己才看得懂，其他人看不看得懂无所谓，或者是其他人怎么觉得他也，因为那是他的，他自己的，他不是要做这样的啦。听起来好像差不多，好像两个是不太一样的，不太一样，就是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很吸引我。第一个感触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无法再度感受的无感，什么意思？有点绕口哦。男主角 James Franco 他演男主角，和一个单亲妈妈在家里面有一场戏，是他们吵架吼角，单亲妈妈批判男主角无感，没有感觉 No feelings, 没有感觉，无感的这种态度的过日子，就是什么都没关系啊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起伏的。为什么我刚刚说的是无感的态度过生活，我没有用动词啊，好比说如果用动词的话就是抱持着无感的态度过生活，带着无感的态度，或以无感的态度过生活过日子。没有人会去说某某某戴着眼睛去看电影，我想描述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剧里面那个男主角他的五感已经是他的一部分，他不需要，就像眼睛是我们的一部分，我们需要戴着眼睛去看电影，所以我们就会说去看电影而已，就这样子嘛。五感他这很强烈，就是他这整个人就已经是这样了，那种没有感觉哦，五感哦，非常的不容易向对方描述。一样的例子嘛，像我们如果要跟人家描述我们有一双眼睛，每个人都有一双眼睛，那我想到一个事情啊，他说你要去告诉别人或是反驳别人那个自己不相信的事情是容易的，但是自己非常相信，或者是大家都要相信的，大家都相信的事情要向别人描述其实是很困难的。描述了一下发现这本来就是这样啊，要怎么说嘞？可是他得说，为什么？因为单亲妈妈，回到这电影嘛，单亲妈妈不是男主角，天底下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，你自己怎么感觉别人就会是你心里面的肚子里的蛔虫还是什么，不知道，你要想办法跟人家说，甚至如果这个男主角还在乎对方的话，那是要描述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这样，但是他的那个无感跟他遭受的打击有关系，所以很不容易描述。纵使哦，这男主角他是一个作家，作家就很有想法嘛，很会描述东西啊，一样遇到这个情况，捉襟见肘，很吃力。我就是若有所感哦，生活中啊，岁月里面好一段时间的累积啊，积累，照顾人啊，或是被人的照顾。担心或是被担心，爱或是被爱，自己的那个情绪起起伏伏，很长一段时间之后，甚至像男主角的这个遭遇哦，他有过重大的打击，就人身上的所有的能力啊，还有感知啊，并没有丧失，他还是看得见、听得到啊，会有感嘛，可是会褪色，好像打折一样。有点沮丧的味道，对什么都提不起劲，因为时间很长。还有一个例子也很好啊，吃东西非常的想要吃蛋糕，我要吃第一个，我就非常开心，好配一杯奶茶，配一杯伯爵红茶都好，但是第二杯或是第二个蛋糕马上会开始衰退，甚至到第三个第四个开始腻了，甚至不想吃了。那人的感觉也是这样，在岁月里也可以说是就遇过了嘛。那如果不是独自生活，而不是独居，有那么个灵魂伴侣出现啊，不管是法律上面的终身伴侣也好，婚姻关系的， 或者是谈得来的。和灵魂伴侣的企图要关心我们自己啊，这个要怎么去明白发生这种褪色的无感的，是真的无感的，这很难说，很难描述，但是人家会想要关心嘛，所以那是一种很纠结的情况，很容易怎么说嘞，反正就那样啦，说那么多也是一言难尽，反正就是那样啦，有点扔给对方自己去想象，这样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块哦，相处之间的空白留给对方去填上颜色，所以这种人很容易在这东西吵起来，也是在所难免，但是要长时间的哦，不解释，要对方自己去想，对方要做到不离不弃，不是有感情就可以，他需要一点缘分，是不容易。第二个感触是情债啊，感情的那个债啊，情债啊，这分两个部分来聊一聊。电影里面有一场音乐会，男主角和前任的情人，旧情人相见，一点也不欢，不高兴的重逢，意外重逢，但是很不开心的场面。旧情人就对男主角说：“从来没有人像你一样伤我，伤得这么深啊！”这是真实生活有听到这种对白啊，会倒抽一口气。那种话也不是说当事人要马上生气就可以生气的起来，因为那很感慨的一句话。旧情人一个女孩子啊，那是 Rachel McAdams 演的啊，就像给男主角很响亮的一记耳光。过来人就是可以想象哦，那个又响又亮的耳光打下去哦，这就是他说的这句话，从来就没有人像你一样伤我这么深。其实说的人跟听的人就是两败俱伤，为什么？日子还是要过嘛，那说的人会说出来，就表示他又再提起来嘛，再重提以前的感觉，一定是不舒服的，伤了心也败给了时间。我觉得这话说或不说的结果，其实谁都没有比较好过，所以那是我觉得的一种很典型的情债，两个角色之间已经没有那么纠葛了，可是这是一个债在那边，那很难说谁还了谁。那另一段戏是男主角他跟车祸意外的受害者一个少妇，男主角与少妇的关系，他们有几次见面，因为男主角是开车的人，他是肇事者，而那个妈妈就是受害者，所以就像肇事者跟受害者的身份关系见面，算是一种慰问。尤其男主角说对于意外悲剧的补偿，有任何在未来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，这男主角他都愿意去做。他的头就是头低低掏累累，头低低的说这句话，说的快垂到地上一样。人们说这种叫做歉疚嘛，很内疚。当男主角这样表达他的歉意啊，更为准确的就是说他讲那句话的时候，任何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他都愿意做。我一瞬间觉得那是爱情，你知道吗？那是某种爱情，因为是两个不相干的人，因为某些事情发生而有关系，那不是说谁爱谁的那种爱，就是那种迁就到很庞大到让我觉得是爱情。也许我可能分心了吧，他可能不是爱情，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瞬间他讲的时候觉得不太是道歉而已，那也有可能是我真的看得很入戏，所以那说不定就真的是有爱情。以歉疚啊去表达他的心意嘛，听起来是很哀愁的爱情，可是换一个角度想，内疚自己做过的事情，内疚自己所作所为，而愿意去弥补，那一份愿意的重量会轻过无怨无悔的情谊吗？我其实在重复我讲的话啦，如果内疚到愿意去什么都可以弥补，什么都愿意做来弥补的话，跟非常爱一个人爱的无怨无悔，我觉得这个情感的 的重量两是相当的。更深层的去联想哦，这片有点深啊，所以感触也比较深啊，就是这样啊。一个人哦，那闯入了对方的生活，就是发生一些事情啊。那这种闯入，如果就闯入也就算了，但是是造成悲剧的这种闯入人家的生活，人家就是一个人认识我是因为发生一个悲剧，这实在是很倒霉。既然已经发生，那如果都不补偿，也不表示，不做任何事，这要怎么说呢？是内疚自己，还是歉疚对方？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情债，不是人情，也不是感情，也不是，就是人跟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债，没有办法两个不相干的人就是不相干的，就因为发生这些事情而产生了牵连，有情的成分在里面，是因为愿意做一些事情，像是弥补自己的过错，又好像是歉疚对方，这是很复杂，很复杂。不过这是老导演呢，就喜欢拍这种复杂的东西，但是他都拍得很简单，这很像一种人生经验的浓缩，你知道。也是电影拥有足够的内涵，这部片有足够的内涵，让我们延伸思考的一种弦外之外之外的知音啊。可是我们也可以偶尔深沉一下嘛。第三个感触是洗练，就很简洁，洗练很老道，很不废话，是这个故事里面有很明显的东西啊。他东西又不强烈，因为他很柔和，但是立场很稳固。男主角跟单亲妈妈又回到单亲妈妈，有个单亲妈妈就很喜欢男主角。先前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电梯里面有一段对话，像是伏笔他们后来几年的关系。那说故事稍微跳跃了几年，就没有那么具细迷离的跟你说第二年他们怎么样，第三年他们怎么样哦。直接就跳入到他们正在交往的阶段，我蛮喜欢这样说故事的方法。我们多多少少都听过人家说故事嘛，有时候今天办公室发生什么事，或者是说他自己最近几个月来发生什么事，也都会有过一种经验，就是原来某某某终究还是选了某某某，听过他当年是怎么样，或那时候是怎么样。那中间你都不晓得哦，那再来你有新的资讯的时候，就是哦是这样哦。那有的人就有一些反应嘛，好比说啊，我就知道当初我看我就觉得应该是，或者是啊，什么可能？他们竟然就是那种感觉，他不是每天都在追踪的，但是他还是会有感觉。的确哈，岁月里面有时候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是不需要寻日暗月天天去描述啊，去追踪。而在故事里，这个男主角选了这个单亲妈妈，也是他的忠实书迷，因为男主角作家嘛，单亲妈妈就是很喜欢看男主角的书。当然是单亲妈妈的话，他就是不是一个人，他有一个小女儿，小女儿的喜好也是很有决定性的因素嘛，他也蛮接受这个叔叔。然后他省略了那个中间的部分时间区块啊，算是一种蛮洗练的一种描述，因为有一些琐事其实就不需要拍在电影里面了。但有些人讲故事也是这样，就是他会跳过一些细节，直接就是很，我不会讲，就是跟你说重点。也不是说细节不是重点，但是它就是因此，如果没有省略的话，听起来可能会有点累赘，然后就是这样。令我联想到这种，如果听的这太多的细节是很丰富，没有错啦，就是故事听起来会失焦，或者是会毛躁，到底后来他选谁啊？到底后来他有没有离职啊？就是那种感觉。而太过于只讲重点，这有太过只讲重点的话，是很干净利落，可是有点漂浮哦。原来他们就是说，他们最后就是在一起交往生活，可是什么是不是省略太多了？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讲过话啊，就是直接跳到他们就在一起生活，然后就是变得有点漂浮。描绘心情故事的时候，如果能够 吧，这个笔触啊、口条啊，拿捏的刚刚好啊，这是蛮不简单的一个功力，而且讲好的话也是一种魅力。或许不只限于描绘这个心情故事，我们日常生活跟人聊天的时候也是，有时候自己跟人家说话，跟他显得是那种很啰嗦的表情的，就是细节讲太多，就是也是在生活中慢慢练习啊，怎么样子讲的刚刚好，不会太啰嗦，又不会太跳跃，整体的感触。认为的拥抱遗忘的过去这部是非常成熟的电影，假设是在一个明天不用上班的夜晚，一个暂时不会被打扰的时段，而一股想要看文艺片的冲动，不知道这一片真的是很好的选择，很安静，画面是很优美的，读者们可以放心观赏， Everything will be fine。介绍到这里，当然想要看它到底有多么优美的预告片，也有剧照，欢迎到我的网站来看看，谢谢。